会长先抗力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啊，中午吉祥啊，阿弥陀佛。好，刚刚我们一开始啊，有提到这个佛啊，啊，讲般若呢，讲了22年啊，代表啊，啊，我们要不执着啊，是不容易的。好，老和尚讲，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其中有一点呢，他老人家50日说法，一开始讲华严，境界比较高，给法身大师说的。接着呢，阿含12年。方等8年，接着才是纯大乘般若，最后是法华涅槃时成佛的法华。所以这个50说法我们要去体会啊，修学啊要有基础。所以师长强调扎三根呢，做人做事的基础。我们刚刚也提到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其实学佛我们具体的讲啊，也是学做人，也是学做事。佛法是觉嘛，学觉悟啊，在哪里觉悟？跟人相处，处理事情。你不能每天哇很欢喜念佛，但是处理事都没有章法，问题很多。照理讲啊，我们佛念得入心呢，心境有提升呢，你处理事情应该是进步的，心习你一如嘛，行为跟心是相应的，所以我们念佛得力了，提升了，也会表现在做人做事上。那诸位同修啊，你们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你们做人进步？会不会？不会啊。会不会反对你做事进步？不会啊。会不会反对你学佛？当我们把佛学在相上的时候，没有用在做人做事上啊，可能家里人就觉得，哎呦，他学了之后怪怪的，学了之后迷了，我们得解救他，叫互相解救啊。但这个问题根源我们得探讨清楚了。比方举个例子，有个同学就说了，我父母是很善良啊，但是呢，给他介绍净土法门都不接受啊，因缘善根不够啊。后来我就跟他聊啊聊啊，因为他来接我嘛，他就提到了，哎呀，念佛真好啊，我每一次上班以前，哇，我都念1个小时，我这个早课做多久？他说我父母啊，太太都叫我别做那么久啊。他们为什么叫自己别做那么久啊？他那种用功劲啊，家里的人怕他出家了。大家注意哦，我们真学佛了哦，精进起来啊，谁也感受不到了。谁挡住我精进啊，见一个杀一个。 那一天有一个同修说了，为什么我很想精进啊，老是来事情。大家起这个念头啊，代表来世的都是谁啊？都是冤亲债主。我们刚刚探讨过一个问题啊，境界障碍不了自己，是自己的心念障碍了自己。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不然会把责任推出去，都是他让我这么生气的，他太过分了。有没有道理？万法因缘生，他只是个缘而已啊，因在自己身上啊。尤其我们又是跟着师父上人学习的，我们不能我跟师父上人学的，这样会增长傲慢的。是什么？学是什么？学是效法。跟他老人家越久了，越像他老人家，这才叫学啊。我们看他老人家表演的，依梵王菩萨心行，梵王菩萨心行，就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修自性觉正净法，老和尚他是在每个境界提升他的觉正净，这叫慧修行。老和尚引禅宗说，你会摸，大家有印象吧？接着就是老和尚最常讲的其中一句法语，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慧修行。老和尚很柔软，不起心，不动念，我们不容易啊。这个到极乐世界在干，现在呢，尽量要减少分别执着。那在境界里面一关，我有没有分别执着？我们一动情绪了，这嗔就起来了，要马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了。所以执着境一起来啊，你就感受不到别人了。刚刚我们有提到要体恤人心呢，这个是我们本有的，慈悲也是我们的真心呢，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我们的真心，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不觉本无啊，一定可以去掉，这个信心要建立在这个真相上。那我们要能关照到自己念头，这个是分别执着念呢、看到了我们才懂得要把它放下了。其实当我们呢自我放下了，念念为人想的时候，就容易感受到别人的心情了。因为同体大悲是我们本有的能力，所以今天假如我们学了佛了，身边人的感受我们都不知道啊，那这可能有一点学在相上了。你那个精进很用力啊，其实身心都不是放松的，身心不放松要领悟义理啊，不简单。一个人对义理要领悟的越深啊，身心一定是放松的。大家看过鱼在水中游没有？探理怡柔啊，你要深入那个义理啊，悠游含泳，使可以自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鱼啊？肌肉僵硬没有吧？所以观自在菩 菩萨观自在呀、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你在念佛的时候，专心念佛的时候，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是江卫农居士说的哦，哦，我不敢乱讲哦，啊，因为这个法门是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啊，因为你专注念佛的时候啊，其他的妄念没进来，叫因无所住。可是又一生接一生呢，叫而生其心。金刚经这个是法身的境界，我们居然在凡夫地凡心用这个持名念佛，可以入法身境界，所以是妙法。所以江卫农居士说的，能灭众罪啊，能消众业，而且无意念实相，跟实相念佛平等。所以如是妙法性听闻啊，因常念佛而生起啊。那这个同修他讲到精进啊，我就举了夏老说的，以调伏习气为精进。你看我们连一个词啊，精进，我们会不会马上升起一个相叫精进？你假如觉得这个相才是精进啊，你有可能那个执着点就产生了。你一有执着点，你就不能像水一样随缘就放到因缘里面去了，是吧？那个冰块就有执着了吧？哦，这个冰块太大了，哇，容器装不进了。可是它变成水就装进去了。哦，所以夏老这一句话是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个精进不要着在向上的精进。是实质上我们放下多少习气，这个是精进。而习气当中啊，就是要放下自我为中心，因为啊，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我执变现的，所以你抓到这个本质，那应该在一切境缘当中啊，把我执越来越放淡。怎么我们一精进起来，别人都感受不到了？哎，这个从理上讲有点怪了。但世事无碍的。你感受到对方的心，家里的心怕自己出家，因为他是全家的经济支柱啊。他修的让家里人担心他出家，他已经让家里人都很不安他没有感觉到了。好，所以这个佛陀般若讲22年了，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们要把基础扎好。其实说实在的，这个基础学做人做事还是不断的在替人设想所以师长有一个妙法叫念念为他人着想那这句话我们熟不熟悉？很熟悉。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做他3个月？假如能认真做这一句啊，慢慢就变习惯了。所以就修行都得练了才能慢慢不只是理论落实在事项当中。好，那 这一次我们来参加法会啊，这个相当难得的因缘，我们要去感受这个因缘的不易，你就会倍感珍惜了。我们看到我们道公长老他主法带着这些乐众法师，他们那个做得很沉静。我听同学们说在那个法会过程不知不觉啊，很感动啊，眼泪都止不住。那种眼泪啊，洗濯过污啊，显明清白。尤其又有机会一万多人一起做三十行愿。哇，那每个人都诚心去做啊，真的是光光互融啊。不只是主法的法师在加持啊，还有谁加持啊？在座每一个人都在加持啊，做自己的真善缘，就是难得的缘分啊。你看念着吉祥记，你看祝福着众生都吉祥，包含义工啊，有1000多人了，来自全球各地啊，大江南北啊，我们一问哪里来的就很感动啊，都跑那么远到我们香港来支援这个法会。包含我们看昨天蓝道长，虽然他用广东话讲啊，奇怪，我好像听懂一半以上啊。就是我们很佩服啊，就不同宗教老和尚的德恨可以感动其他宗教的这种长老级的人物，感动那么深呢。包含昨天周神父，那段话我很想把它抄下来。那种对老人家的感佩溢于言表。包含这些致辞的贵宾，个个都是真心在讲。还有我们昨天传灯同学们都排演得很好我们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灯透过这个仪式把我们心灯真的点亮了。大家昨天都点亮了吧？老和尚那个灯点给谁了？善哉善哉。可不能说点给谁了，他请佛住世啊，老和尚说要先请自己啊。这个教诲很重要啊。我们以他老人家之志以师志为己志尤其做榜样老和尚说的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我社区，从我的单位做起。不要小看从自己的单位做起哦，稻盛和夫啊，从他的单位做起哦，你看他的影响力不输给弘法的人哦，看几千个企业主啊，向他学习哦。所以53餐里面有一个大商主我们香港企业家不少。大家好好努力以后就人家成港商啊你看有晋商啊，是吧有徽商啊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要回归，老师要回归师道，医生要回归医道 领导人回归君道，甚至于讲得更细一点，每个人的本分呢，我当爸爸回归爸爸道，当妈妈回归妈妈的道，都要尽这个本分呢。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啊，各行各业可以行菩萨道，这佛法的圆融，还有啊，每一个角色都可以行菩萨道。就像太太这个称呼，周朝传下来的。你看一讲到太太，音乐就响了，天下太平之根本啊。印光祖师说的，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呢。他在这个角色上，太姜、太任、太师，出了几代的圣贤子孙，所以周朝快八百年，几乎占中华民族的六分之一啊。这个德厚了，有这些榜样啊，大众的信心立得住。哎呀，学佛好啊，学传统文化好啊。所以台中莲社李老创办的，他们有一本书叫《佛化家庭》。佛弟子啊，成家的要好好看一看呢。你的家庭就是榜样，你就是广修供养了，你们家就是普贤菩萨的法界了。所以都没有离开生活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而且现在我看香港的家庭呢，也有不同种族的。所以嫁给华人以外的不同种族的，还有不同宗教的。所以老和尚这个宗教团结，在我们香港做了很好的基础了，有这样的基础，不好好把它做下去太可惜了。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我们香港的团队，是老和尚到哪就到哪，这叫御前侍卫啊。老和尚到蓝彼得了，哇，他们就到蓝彼得了，看到我们这些干部在倒垃圾啊，我都很惭愧啊。我帮我们这蓝彼得倒垃圾了。老和尚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就到了。老和尚晚年都留在香港弘法。这是跟香港的缘分呢。所以加持力啊很明显的。害我一开头就开了一个半小时。老和尚加持太强了。包含我们祭祖，所有这些参与的人，我们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感觉到沉静，对我们就是一种教育，一种摄受啊，这个礼声、乐声、赞声，而且这个祭祖啊，这祭礼啊，就想着祖先，这个心就是知恩报恩的心了，就得福了。有一对夫妻是长期就没有办法怀孕了。好像这个庄严法师给他建议，你去做一次礼生呢。后来做完，听说是跑到英国去做礼生了，就回来就怀孕了。这这个不忘祖德啊，知恩报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了。而当我们参与这些法会的过程呢，这是成就我们 用真心的一个因缘。我们不只做礼生，月生的时候是这样的情景，我们要把这个心境用在一切处。我们1000多个义工，我们把这几天对待人的态度，我们完全用在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单位去。这个就是华严的修法，依其一切。像我们在做义工，我们的心境，首先我们是服务人，服务人就是礼敬诸佛啊，就是广修供养，服务人都能替他设想得很细致。承德自己啊，从因缘上看呢，第一站是海口，当时候就比较是在领导的位置了，其实啊，自己也替人设想的心呢，这很不足啊，我自己是最小的，又是儿子，两个姐姐，我们很多同事啊，他们那种替人设想的心啊，很细致，我记得马来西亚的一个校长啊，他去参加课程。提醒大家要多多参加课程啊！我们挺怀念当时候在西贡办的那一次课程啊，西贡嘛啊，哇，这是7天班啊，还是5天呢？7天呢？很怀念啊。这老和尚也是强调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讲49年讲经300余会，所以建国君明啊，教学为先呢，办课程很重要。那这个校长来呢，他习惯睡高的枕头，所以第一夜啊，他就折了，把那个枕头折起来睡。我们那个同仁呢，很细致啊。他看到那个枕头有中间有一个横线呢，他就再补了一个枕头。所以这个校长一回来看到另一个枕头，他就很感动了。我们服务人的心就很细致体恤。包含我们，这个参与义工啊。我们是参学的态度，善财童子53餐，跟我们同部门的人学习，甚至于是跟来参与课程的，我们都向每个人学习，大家想一想啊，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提善财童子的次数多不多？越多就是越重要的。那请问大家，善财童子是谁？善哉善哉我请问大家，你这一生要不要往生极乐世界？ 要。 那往生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就做佛了。那我们这一生要做佛，我们现在的样子像不像一生做佛的样子？这个是佛经里面的表法了。当生成佛，善财童子是榜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目标是善财，是当生成佛了，那当然要像善财童子了。那善财童子是只有他是学生，其他的都是老师哦。那我们有这个心境了，大家去感受感受。只有自己是学生呢，其他的都是老师。他这样的心境过一天会不会有进步？善的恶的 见人善即思齐，见人恶即内省。他一天就进一步了，每天都这样，哇，那不得了了。所以印祖说的，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老和尚说的，他是这个依梵王菩萨心行，那一切众生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了，只有自己是学生了，修自性觉正净法，在一切境界当中让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悟的心在往上提升，有没有越来越平等呢？平等恭敬每个人，入华严无碍境界，住弥陀极光净土。老和尚是这么用功的，我们当他的学生，要内行人看门道，要效法他了。你看，入华严无碍境界，所以我们刚刚探讨到了，境界障碍不了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念头。这一点真体会到了，不会去责怪人了。不会把责任推到外面去了。我们看佛陀，我们要看懂佛陀。《金刚经》讲他做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割他的肉啊。诸位同学，你们遇过人家割你肉没有？没有啊。你看，遇到这样的境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不起嗔恚，我不起报复心，他的忍辱波罗蜜成就了。本来在弥勒菩萨之后才成佛，就因为这个境缘提早超越了弥勒菩萨了。诸位同修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谁看的？哎呦，善哉善哉。你不能让佛白表演了。老和尚说，你听经的心态，自己是当机者，讲给我听的，表演给我看的。哎呀，这个心态一起来了，就很珍惜老和尚所说所表演的了。我们都知道啊，老和尚在台湾30多年弘法，最后韩馆长一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这种境缘，老和尚在这个境缘里面修啊，写下了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老人家面对这逆境恶缘都是快速提升的，我们是他的学生呢，我们要看懂他的表演呢，我们也会在逆境恶缘当中快速提升。老和尚把毁谤侮辱他最严重的人给他立牌位，在我们摄影棚里面有啊。诸位同修，你们立了没有啊？没有立，那还是打成两边呢。老和尚所讲所做的，马上我们用上，就入不二了。我们要像老和尚，这样叫跟他学。那这个53参的心态，还有啊，我们每一次来做义工啊，是来考一考自己的状况。我们以前读书都有段考是吧，才知道我们这一段学的怎么样啊。不知道我们诸位义工啊，你们考试考得如何啊？一切皆考验呢，看而怎么办呢？对镜若不是啊，须再从头练呢。 哦，像陈德就觉得，哎，好像有一段时间呢，在考呢，事情可以多，心不可以烦。哦，当你事情越来越多，你说怎么又找我了？哇，你就火烧功德林了，这情绪上来了嘛。哦，你要提醒自己哦，佛菩萨安排，安住当下，哎，反思反思，这个不是我攀缘。哦，那既然必须面对了，啊，我就随缘顺受，为忍辱。这个是下莲居老居士对六度的注解。哦，哦，所以我们得要清楚啊，我们当下在考什么？啊，不然呢，啊，稀里糊涂的啊。时间精力都过去了，就很难在境界当中提升，所以立誓练心呢，能经历这些缘，练出真诚，练出越来越无求的清净，越来越平等的恭敬，越来越觉悟，我们刚刚说面对境界要清楚，你去处理事才能处理好。啊，那有一次啊，刚好我跟同修交流，我讲完说面对境界要清楚啊，有一个同修说，到底要怎么清楚啊？哎，他问的好不好？ 好 啊，对呀。那大家想一想，怎样才能面对境界清楚？哎，这个时候老和尚的教诲有没有起来？经典的教诲有没有起来？哎，我们用经典去思维了。啊，在夏老的教诲里面有提到啊，你念佛处事啊，都要用第一念。不要用第二念，第一念就是真心，清净慈悲的心。哎，他老人家叙述的很仔细哦，所以祖师的法语是宝啊。啊，他提到了，你处理事的时候啊，阔然而大公，你一定要没有私心。啊，你一沾顾得失，你有得失心了，你看事看人看事就不清楚了。哦，哎，你有计较人我、人我是非的心一起来了，你的爱憎就现前了。啊，你喜欢的人，你看不到他的问题了；你讨厌的人，你看不到人家的优点了。那搞得团体里面就在那里争对错，甚至分成两派去了。我们到佛门来是积功累德，可不能搞成破和合了。哎，阔然而大公，一切都以大局为重，大公无私。所以公生明，你公心你就明白清楚。诚声明要真诚，这个是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里面的一句。真诚，你看人看事才明白。我们对人有成见，把别人过去的印象落在心里了，你那种言语就不恳切了。你对他有看法，这个心念就会跟他起交感，就互相有看法了。哦，哎，他过去有不对的，你都不放心上，哎，你跟他这样一相处啊，他觉得哎，我以前错了，哎，你都没有放心上，慢慢你就感动他了。哦，还有从容声明， 就是我们的心啊，要是从容不迫。哦，所以事情一来，你不能着急，不能慌。啊，你要提醒自己，哎，先定下心来。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心一慌啊，根本惊叫就举不起来了。而且一个人心要从容安定啊，是不是事情来的时候就我要从容，我要从容？什么时候从容？不从容立端正啊！好，都要习定啊，不能浮躁啊！啊，我们求学啊，为学第一功夫啊，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所以什么时候提醒自己不要浮躁？要走路，宽转弯，勿触人。我们这几天有没有撞到东西？哎，你要在生活当中检查自己的状态啊，你才能在每一天当中进步啊。哦，哎，凡道至，众且疏。一个急的人讲话就越讲越快了，他一快就入无人之境了。哎，我讲话就这么快啊，你要习惯啊。嗯，那这个不对啊，佛法不是这么用的。哎，在什么时候放下自我？每一时每一刻，跟人谈话的时候，能关照到人家的状态。哦，比方说你在讲话的时候，对方这样了。你就要马上把话放慢了，哦，你要感受到他的状态，你就会调整自己了。哦，所以这个，哎，大家看这个《弟子规》，其实也都是在修这个心呢。啊，从容，你面对境界才能不慌张，才能看清楚。所以不要计较人我，不要沾顾得失，不要积于意气。哦，有时候人家讲几句，哦，那个意气就上来了，走干，出事了。哦，你看古人考虑这些考虑得很细啊，哦，盛怒中勿达人书啊，你很生气的时候不要写信给人家。啊，用现在的情况，不要发微信过去，到时候一发两分钟过了，收不回来了。哦，或者先打草稿，打着打着心比较缓下来了。所以你看以前的建筑啊，啊，一进门，啊，你本来我非给他理论不可啊，结果一进门，啊，人家三进宫四进宫啊，哦。哦，然后你一进去了，还给你先喝杯茶，这个气就马上就进来了啊！不是，马上就下去了啊！我看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开玩笑，开玩笑。哎，我去西方的时候啊，我看他们那个房子啊，就是那个一进门啊，就直接冲那个门口了，哦，都没有一个小道弯一下是吧？一进去一开门，砰，一拳就打过去了。哦，所以你看我们这建筑里面呢，啊，它也在体恤人心的一些安排。哦，所以格言别录啊，真的教人情事理啊。弘一大师晚年做的这几件事啊，都有他的考虑的。我们以前都是大家庭啊。人情事理啊，从小就锻炼啊，你不锻炼啊，这个头都被敲昏了，啊，就很敏锐了。哦，甚喜中勿许人误，你很高兴的时候不要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不可以的。这种情况我常常犯啊，现在要经好几次，长一次才行了。哦，所以不能基于义气，不能迁于感情。啊，你感情一起来啊，你就不能用公心了。 你一不用功心呢、啊，团体的向心力、团体的这种认同度啊，就会开始下降了。你大公无私啊，大家佩服啊，向心力越来越强啊。这个都是教我们用第一念，你面对境界就清楚了。好。那在我们当义工服务的心态当中，还有一个为人演说。我们一举一动啊，表法。让来一万多来自各地的，说下次一定要再来香港参加。哇，你看这些义工都这么好。这个就表法的功德就不得了了。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如何在生活工作中啊积功累德。其实啊，用真心呢、啊，就积功累德了。所以我刚刚讲的都是这个题目 ，OK？ 这有一点推脱责任啊。这个老和尚有讲过啊，功德跟福德的区别啊，就是你修福行善呢，不着相，就是功德。你求回报了，就是着相了。你求别人赞叹呢，这就着相了。做了心上都没有，都是应该做的。所以我们佛门有一个公案啊，就体会的比较深了。梁武帝遇到达摩祖师，他正自登基以来，建寺庙480座，度了人出家10几万人，正有没有功德？说实在的，他假如有观心为要啊，你遇到的是一尊佛呢，开悟的圣人呢，你还在那里正，你应该弟子是吧？你看他的态度，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啊，那整个境缘也是他心想生的、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就回答他，并无功德。假如是福德啊，福德很多啊，但功德啊跟真心相应才有功德。而老和尚说，五心一有，一切都有；一个没有，其他四个也没有。你说我很清净啊，但是我不慈悲，不可能。你说我很真诚，但是我不平等，没有，这个是真心起用的状态。老和尚说，真诚是体，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慈悲是他受用。那这个梁武帝呀、他夹杂了要人赞叹的心念，所以他的福德啊，他的功德就因为这一念翻转成轮回的福报。哇，一念哦，他这一念假如没有转错啊，他一定往生极乐世界的，是吧？他修那么大的功德啊。所以佛的大乘法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接下来这一句很重要，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我们今天来做义工，我们还会起情绪啊，要检查了。可能在我们付出的过程呢，我们有夹杂求的心呢， 哎，结果一遇到不满自己的怨呐，可能情绪就起来啊。这个时候能够反观自照啊，那就有很大的受用了。所以我们呢，佛法是重实质啊，实质呢是要放下贪嗔痴慢疑，不能呢、进了佛门呢，贪嗔痴慢疑换对象。变成贪法了，贪功德了。哎，人会贪功德的。我记得26年前，当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呢，三个人去付款。哦，结果他们三个都很想出啊，其中一个人把另外两个人的手压下去啊，说今天一定是我出了。另外两个人脸很臭啊，他就三个一起出不就好了吗？他搞得人家不高兴，不是恼害众生吗？你看你那时候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都很好啊。你看人一执着起来了，这今天我这个功德我全包了，贪功德了。哦，真的都要在境界里面，我们来反观呢、所以我们随时跟五行相应啊，就是功德。所以老和尚有一段很精辟的开示啊，念佛这个念金心，心上真有佛。心上有佛了，那不止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念佛。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就像刚刚跟大家提的，这个同修说了，我想精进啊，事情都来。当我们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烦躁，我们就会跟境界对立起来。我们修行人要敏锐啊，不能跟境界对立，那个对立就有情绪在里面了，逆来顺受，然后不挑境界，一挑境界就是分别执着，你就想着，哎，这个事推不掉了，我没有攀缘，推不掉了，佛菩萨安排。这个心才能安住当下，我们的心不安住当下是没有办法保持正念的。当一件事情来，你很不甘愿的时候，烦恼就起来了，是吧？对。好。所以《金刚经》有一句话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个事啊，那个脑海里就浮现过去的事情，然后就影响自己当下的情绪，或者一遇到事情就担忧未来，那就是未来烦恼。我们都要警觉到啊，这就是烦恼起来了，赶快怎么样？阿弥陀佛啊。所以面对境界怎么清楚？佛号不要断了，对境界就越来越清楚了。妄念少了，烦恼轻，智慧就会长了。好，那我们把老和尚这句法语再延伸一下。生活是功德，工作是功德，应酬是功德，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功德的。那我们慢慢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就是用真心嘛。所以你看老和尚两句法语啊，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诸佛教我如是存心，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菩萨现身为作示范，这二十个字是老和尚的心法，我们把它放在心上，面对境界我们能提得起来。心用五心，行为呢依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那这样生活呢都是功德了。修学的基础是三福，要重视，尤其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太善感应篇，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那我们做到了，我们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了。这个在感应篇汇编当中有提到一个例子，宋朝镇江有个太守叫葛凡，他行善积德四十多年没有断。我们修行人要正住双修，正修是念佛，住修呢就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其实就是敦伦敬分呐，这个是住修，所以第十八愿说的所有善根心心回向，你所有的这个住修都不求世间果报，都是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么修一定成就的，那人家很佩服他，行善四十多年了就请教了，他说也没有别的，你看每一天生活可能看到哪个东西没有摆正有可能有人会踢到，赶快把它摆好。大家有没有在路上曾经走路的时候看到石头，我们一想说不定哪个骑脚踏车的人刚好在看手机没注意到可能就跌倒了，我们这个都是行善积德了，积德累功了，感觉到人家会口渴了，适时的端一杯水过去。 那一天可以做多少善事你有一颗为人想的心，慈悲的心，哇，那每天都可以积功累德，所以这个例子也非常可贵。那工作中一个人要积功累德首先不能让父母老师领导生烦恼，就是说我们不对的行为让他们生烦恼了。你说我们都安不了父母的心，我们可以安众生心吗？这不容易了，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了。那弟子规是孝亲尊师的落实，我们有去用在工作当中那领导会觉得我们办事很稳妥，比方见未真勿轻言，这个事虽小勿擅为，你不确定的事还是要去确认一下，心有疑随杂记，救人问求确意，你都没有去确认请示，就啪就坐过去了，有时候看起来是一件事 你都没有确认清楚，到时候还要不知道花多少倍的时间去补救他了。哦，所以这个啊，这个李老师有整了一个七个即使啊，都是《弟子规》的句子啊，这个我们可以协会再放上去，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学习啊。啊，因为这些句子啊，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啊，诸位同学啊，你们觉得父母放不放心你啊？你觉得老师领导放不放心你啊？哎，那我们要从这里下手，不能讲得太高了。好，哦，哦，这个工作上，哎，七个即使啊，蛮重要的。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在跟亲戚朋友相处的过程呢，我们经历的这个事啊，有时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啊，比方说举个例子，啊，有个媳妇啊，啊，她觉得她跟前世的婆婆啊关系不是很好。啊，他有叙述一些情景，啊，比方说他的婆婆啊，会去给他的婆婆会去给他的同事讲他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啊，然后他就跟他婆婆说啊，妈，我有不好啊，你可以直接讲我，啊，你不要去跟我的同事讲。哎，诸位同修啊。他这么做对不对？哎，他是很真诚的，给我讲就好，不用去跟同事讲啊。啊，他叙述这一件事的时候啊，是要表达他跟他婆婆的缘不好。可是重点来了，我们有可能在经历事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错在哪，或者自己可以提升在哪。然后总结就是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哇，都是这个总结就好像都是很正确的，这样不能经一事长一智的，哦，那真的是古人的书我们读了就多懂一些人情事理了，言语不能太直接，要含蓄。她婆婆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说，哎，你不要去跟我同事讲啊。她婆婆怎么回答？我没有啊。哦，哎，那我们假如懂得要含蓄的，妈，我这个人习气很重啊，拜托拜托啊，我有什么问题啊，你一定直接跟我讲，哇，那你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大家注意哦，你们不要回去哦，讲了一次又来找我，没用啊，多讲几遍啊。哎，你有一些关系是讲一遍就通了，有一些关系可能要讲20遍啊，是吧？这个跟过去生的缘千差万别啊。哦，所以为什么说打开古圣先贤这些书啊，确实我们会受益啊。而且你今天在处理人事问题啊，你不要又把其他的人扯出来了。妈，你不要去跟我哪个同事讲哇，你婆婆说给我记住。你本来是去处理事情啊，越处理人事越牵扯越复杂。所以处理人事问题啊，要低调啊，要柔软啊。哎，他又叙述了另外一个情境。啊，他说我公公去世了，哎，办告别式啊，哎，请了法师来。哦，那我婆婆就叮咛我好几遍，你赶快供养法师啊。哎，结果他去供养呢， 这个法师都说啊，不用了不用了，这个法师跟他们家交情不错啊，认识几十年了。结果后来呢，他就跟婆婆说，妈，这好几次了，人家法师不收啊，我们下次再供嘛。他妈妈的脸马上咔，婆婆，然后他就开始念佛了，不能被转，不能被转。哎，他警觉性很高啊，不能被转。哇，那么多亲戚朋友来了，我得心很平静的去面对。好，但是他没有顾及到一个人情了。训俗仪规里面讲啊，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啊，你不顺着他，他心里就堵住了。哦，所以孝顺为什么配一个顺？有没有道理？哎呦，我们读过之后体会到了。哦，所以古人这种人情世理的体察非常细致啊。你只要去跟法师，法师他是弘法的人，你让他理解他的婆婆，那法师一定会接受的嘛。哦，诶，我跟他讲了这两点，他很可贵啊。他说啊，哎呀，虽然我婆婆往生啊，可是我现在要伺候我妈妈，假如这些点我没有体会到，可能我在伺候我妈妈的时候，这样的情况还会产生啊。所以我们经历过的事，假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同样的问题会再出现的。哎，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在生活工作当中啊，学人情世理啊。我还看到训俗仪规里面讲了，为什么父母都疼最小的孩子？哎，还分析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人一两岁的时候很可爱啊，到四五岁的时候东碰西碰就很讨厌了。啊，结果那个最小的呢，没人跟他比了。哦，所以他那个可爱的影像就定格在父母的脑海里了。哎，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了，警觉性就高了。对待孩子一定要平等，你一稍有对那个小的好啊，马上不平就产生了。哦，我们遇到一个家庭生了四个孩子，那个老三嘴巴翘得很高，说我妈妈不公平，我小弟弟去上厕所就15分钟，我上就10分钟。大家注意哦，这孩子才10岁啊，你说这个影不影响他的心情？哎，一个人对父母有怨啊，你说他会快乐吗？他人格会健康吗？都要体会到啊。你看这个平等心多重要啊，你不修平等心啊，你们家就有问题啦。啊，那在工作当啊，中年老和尚的法语啊，现在工作实则，哦，很有意思啊，光这个嘴巴呢就3条了，啊，嘴巴甜一点呐，啊，大家不要着相听这一句话，不要变成谄媚巴结啊，哎，嘴巴甜一点，多赞叹人家。引恶扬善，啊，说话轻一点，和言爱语，劝喻策进，啊，微笑弱一点，啊，你看面上无嗔供养具啊，啊，老和尚说我们佛门第一堂课，啊，谁帮我们上的？大家这一堂课毕业没有？这一堂课有没有毕业啊？很好测试，不用发考卷，你去照镜子就知道了。啊，假如这一堂课有上好啊，嘴角一定往上，习惯嘛。哦，那个嘴角往上啊，元宝 纵使掉在旁边都自然滑到正中间了。啊，你嘴角往下，哪怕元宝掉在正中间，最后还是滑掉了。和气生财啊，家和万事兴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所以待人依六合啊，我们修六合敬啊，啊，自归一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和和团体，一切无碍。和气不止生钱财啊，和气生人才啊。我们都是在团体里面不断的在学习，在成长啊。一和气了啊，大家在团体里很放松啊。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错了就改。不能营造一个紧张巴拉的气氛呢，大家吓得都不敢做事情了。哎，这个是无形的一种磁场，有时候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影响人心更大。那六合敬最核心的是见和同解。老和尚指导得很好啊，我们放下自己的见解，完全依佛经，依无量寿经，承德再加一个依老和尚的教诲，因为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那我们一探讨一开会了，我们依老和尚的经教，这个就容易见和同解了啊，戒和同修，啊，团体有团体的规矩，我们定好，哦，而且定这些，都是有经典的依据，哦，比方说动的东西要放回原位啊，下面标一个自观符有定位，啊，勿乱顿自污秽，这样就让团体的人感觉，哦，所有的经教就是生活。生和同住，大家一起生活工作，我们能包容，口和无争，言于忍，分自明。黄念老的六忍，今天不能再开了，这个六忍一开，这个，但是讲得非常精辟了，你看后面的慈忍，我们都念念为人想，不容易发脾气，因为发脾气有，因为有我才会发脾气，我嗔嘛。还有习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五十三参，不止不发脾气了，他来成就我的，欢喜接受考验，他在提醒我的内心啊，还有哪些烦恼，一下烦恼就转成菩提了，感恩他了。这一念之别，差别很大的。意和同悦，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结束了，分享这整个法会自己的收获，大家互相相关而善，提升的更大了。最后是利和同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跟我同仁说啊，我的钱呢，就是你们的钱，你们的钱呢，还是你们的钱。不然他听到第一句就开始紧张了啊。佛门老和尚说的，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都是心地功夫。所以老和尚都是把他修行的心地功夫和盘托出来。我们有时候慈善团体 你比方说跟人家印书来，第一次哎呀发发心呐、啊，人家跟你第一次配合啊，他就很有压力了，是吧？不恼害众生呐、啊，你要让人家发心是自然而然，而不是被你要求出来。哦，所以他跟你有压力的，他慢慢的可能就不好配合了。好、哦，但是我讲这个话呢，我心里很有底的。啊，为什么说我的钱就是你们的钱？因为我是出家人啊，我的钱就是用在办教育啊，为正法求助啊。所以你发这个心啊，我不支持你，我有过失啊。哦，我们看到老和尚呢，年轻人发心，全心全意支持他，让他不要有后顾之忧。这是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的。哇，那当时候吴董事长去了，哎，到英国来盖一个阿弥陀佛大饭店。哦，那个不容易啦，整个他们英国的法令呢，这个不容易。但是我们当弟子的听了老和尚这么讲，不能着在相上，依义不依语啊，这个佛的示意法。哎，老和尚为什么要这么建议？啊，就是让这年轻发心的弘法人员不要有后顾之忧啊。哦，每一个人两间房间，啊，一间休息，一间读书，啊，什么时候肚子饿了走出来，就有 buffet 可以吃啊，就是自助餐了啊，我没有念错吧？啊，那我们当弟子的听到了，依这个义理，就是要护持这些发心的年轻人呢。那我们就要体恤他，怎样才能让他不要有后顾之忧去做？当然，说实在的，教学不容易啊！啊，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每一天都泡在书里他就成了，有时候都泡在书里面书呆子了，都要因材施教。但是老人家这种护持年轻人的心啊，我们当弟子的要效法。哦，好，那这个修六合经了。好，那师长的工作实则啊，还有提到脑筋活一点，不要太死板，要会变通。啊，这个头部以上就有四句了。啊，我是这么背的。哎，再来很有趣了。行动快一点，不要拖拖拉拉，但是行动快一点，不能急躁，随时都不能着在文字相上，要观自己的心。你看追顶念佛好不好？追顶念佛的目的是什么？让妄念不要进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假如你追顶念佛念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你还追吗？那你就学死了。修行靠个人，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态，你才能受用啊。所以都不能止哈、哦。啊，效率高一点，做事的方法还是要讲究的啊、哦。所以为什么每一次一个因缘晚，我们要总结经验？你做事就会越来越纯熟，考虑的越来越周到。可不能事情一结束了。回去睡一个大头觉，最后这些经验都没留下来。经验留下来就给后面的人很大的益处，这叫广修供养啊、哦。这个也是礼敬诸佛，就是我们对这个缘分的礼敬。哇，那么多人来支持，我们让他发挥到最好，利益到 最多人，也是称赞如来，因为留下来人家好的就记录下来，这也是称赞如来了。哎，还留下来了自己不足的叫忏悔业障啊，哎呀，都没有离开普贤行啊，那工作就是功德了。好，再来呢，度量大一点，脾气小一点，都要能包容，还有做事多一点，别人不肯做了，哎，我多承担，理由少一点，很好背吧，多少大小，快高，还有脖子以上四点。哦，你看这是老和尚的法身设立啊，就指导我们在工作当中了。好，好，好，那处事修六度啊，所以六度普贤行啊，我们用出来了，生活是功德，工作是功德，处事待人接物啊，都是功德了。哦，那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啊，老和尚讲《望经华严观》讲了两遍，而且老和尚在经教当中啊，专攻《华严经》。他老人家表演，你看这个时代觉得最复杂的是宗教跟宗教，他老人家花了一年左右啊，你看新加坡九大宗教团结起来，这展现华严的无碍。哦，而显首大师啊，《望境还原观》啊，显一体起二用三种周遍菩萨四德五指六观啊，其中篇幅最多的，老和尚讲解最多的菩萨四德，佛法管用啊。我们遇到境界肯提起来，都能解决问题，再严重的问题都能解决，大家相信吗？ 相信。 就跟中医治病一样，这个人病了20年，但是你只要找到病根，他还是可以慢慢恢复的，不会不能治的。我们注意哦，19世纪最大的威胁是心脏病，20世纪啊是癌症，21世纪是忧郁症、心病。我们得为众开法藏啊，广施功德宝啊。为什么？因为忧郁症是心病，要心要医，要把经典开解出来，让大家懂得怎么去用，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老和尚为什么推崇群书之要？因为里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华，我们香港我们圣贤教育学会印的群书治要中修齐治平的智慧，就是依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大纲领，所以大家遇到家庭的问题可以去翻那个齐家的部分，都能解决。那菩萨四德，我们现在面对的所有事都可以依这四个原则来处理，佛法真管用。老和尚说不管用学他干什么啊？这是老和尚的信心哦。好，第一，随缘妙用无方德。诸位同修啊，是我们每天遇的通通是缘，所以菩萨四德什么时候用？ Anytime Anywhere 随时随地了。你不用菩萨四德，就是用轮回心造轮回业啊，差很多。随每个缘妙用，妙在哪？妙在佛号提得起来，妙在 不起情绪，妙在念念为大局，为他人考虑，你就不会情绪用事了。用在哪？自受用，他受用。就在你所面对每天发生的事里面，你提升了，相关的家人朋友同事也跟着提升了，因为你表法出来了，你把佛法用出来，人家看了感动佩服了，大用。无方是什么？没有一定的方式方法，你得随因人因事因地灵活去用，不是死板的。再来，威仪住持有则得，身教有则就以身作则，威仪住持不能随顺习气的，一举手一投足，依三根依老和尚的风范来做，柔和直直摄身德言教，身教在前面哦，言教在后面。今天假如我们跟亲戚朋友讲了，人家不是很接受，很可能我们身教不够，人家不够信任我们，别讲太多，讲太多叫攀缘。论语说的君子信而后见，人家信任我们，我们才好劝他，人家为什么不信？我们做得还不够好，我们不能感动人，我做得还不够。最后一个，普待众生受苦的，因为现在的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有耐心，你不能做一下的，没有用啊，这都是耐心不够。于诸众生失落自己，耐心去陪伴，这四个原则遇到事去思维，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哪些功夫要下，就不会在烦恼当中打转，赶紧用功在这 四个重点上。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 大众，请起立。